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

长，长了又长，长了又长。还不回家乡，那条白鹭飞舞的小河旁，爱过我，我也是爱过的姑娘，我的无奈谁会知道，她的柔情依然在我心中荡漾，水中的月亮，请你告诉我，怎样才能叫他回到我身旁？水中的月亮，请你告诉我，怎样才能叫他首无奈的情歌，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，留下一首无奈的情歌，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。 总有党的泪，喵喵喵，高